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八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们要来录我们第八季的第三集，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分享近况吧。 好，我先好了，因为我的建议这次比较负面，不想听的朋友等一下可以直接跳维刚的，好不好？ 那大概会抓几分钟？ 我尽快， 就是三分钟之后。 不可能抓这么准的啦。 好啦，先不要讨论，讨论要几分钟就花大家一分钟了。好，那我就说了。不要，我在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有没有看四大运？然后其中呢，中华女排有一个选手叫做杨梦桦。在我讲这个名字之前，你们是否就已经知道这个人了呢？如果知道的，请在这下面留言给我，好吧？给希杰。我很好奇， 你现在是直播吗？直播吗？ 我很好奇，有多少人真的知道他？我说我们的听众比例里头，就是没有。 再讲一次名字， 杨梦桦。 杨梦，你看我连姓都搞错，太不尊重他了。 可以这样子讲出来吗？ 他是知名人物啊，你去 Google 这个， 就像我们讨论赖清德 对吧， 或者是什么的， 我们三个人也就只有我知道而已，所以你才会以为他只是一个不有名的这样子，对吧？反正我简单说一下，就是他在比赛前一天，他手好像受伤吧，然后他还是去参加比赛这样子。然后女排成绩有打到八强吧以内，不晓得是第三还第四还第五名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公司啊有一个大官整个就被他迷上了，你知道吗？反正接着我们组就要疯狂的做跟女排特别是他有关的东西，比如说影片啊或者什么东西的。那 等一下，请教一下，我们公司跟四大运女排有关联性吗？ 有，因为中华女排里头很多选手其实是贵公司的女排队的选手，这样子 ，B 公司啦， 是 B 公司， 我是指维刚的贵公司，这样。 我们不是同一个公司。 对，我们就是反正这个长官呢，他已经他感觉到他有点迷上他，就是整个走火入魔的地步，就是甚至已经到用权势要求我们要，因为我们并没有办法拍四大运嘛，对不对？我们也没办法说坐飞机到哈萨克去拍他们什么世锦资格赛的比赛嘛，对不对？但是呢， 对，没办法， 却要做这样子的影片，这样很奇怪，那你就只能上 YouTube 抓了，对不对？然后他又 每天都来催，那你就很赶着要给他，哪还有时间去跟什么华视还是国外的转播台谈授权啊，对不对？就反正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啦，我们已经大量的违法了，欢迎。到时候影片上来，欢迎大家去检举，好不好 ？OK， 检举你的成品吗？ 不，因为我的那个部分，我比较聪明一点，我的负责的部分，我是用有一个粉丝拍照，他拍很多比赛的照片，那他有说，你们可以拿去用啊，我只用他说，你们可以拿去用他的照片。对， 经过当事人同意的，拍摄者同意的这个授权的影片或照片。 对，我的部分我是这样处理。对，然后赖对话其实我都有留下来，这样。 我刚才 Google 了一下那个杨梦桦这位选手的一些资料和照片啊，比赛的照片。 好像还蛮认真的，然后就是那个媒体都是说他虽然受伤但不负期望的出赛，有也取得好成绩，类似这样的内容。 对啊， 那你的主管是因为他的奋战不懈而热情的去追踪他呢，还是因为他的外貌 ？Who knows？ 热情的追踪他。 Who knows? God knows。 嗯， 对不对？ 嗯，所以你现在就是这个，你的境况就是有一点 complain， 就是 没有。我为什么在 complain？ 因为在录这个之前，在录我们现在录音之前、嗯，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迟到了三分钟吗？因为我在，反正就是第一版影片有。就是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所以我必须要重新抓一些素材。我要满满的杨梦话，就是本来我是很平均，因为总共有五个球员是贵公司出来的，那我本来是蛮平均的放，那现在我要变成满满的杨梦话。然后呢，因为还需要另外一个长官要求要有动感，画面要有动感，然后节奏要快，所以呢，这样转那个照片在画面之间的转场就。可能要动感一点，所以我刚刚我自掏腰包在网络上刷了1000多少元，我已经很穷，我还要他妈的要花1000多少元去买一个专场外挂，气死老子 了！这是当责尽责负责任的态度。 你不要跟我说， 我想 你可以用公司的钱，我跟你讲，公司的钱要花，要请够。还要拿发票采购、拿发票，那这是国外的外挂网站，所以是不会有发票的。OK， 嗯， 而且不能刷信用卡， 会有刷卡收据吗？ 不能刷自己的信用卡，这样子。收据是电子收据，我不清楚行不行？这样子，而且你必须要请购先，然后去给采购的单位盖章，这样子。 整体的流程一定会耽搁到你们现在这个主管的要求的， 对，他现在要求礼拜六要放上去，但今天现在已经是礼拜四的晚上了，所以在跑那个流程大家都不用做事了，就是这样。嗯， 我觉得我真的好欣赏你、哦、 我很生气，因为我花到自己的钱。 哎，你知道公司不分这四个字吗？ 我知道，我很讨厌这样做。 那我想要请教你，不是，我不是在质疑你、嗯，我想要问你的事情是说，你觉得这句话是称赞还是负面的词汇？ 负面的。 你认为这句话是 因为十个公司里头有九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把公的拿去给私的用，但我常常都是反过来。就是私的给公的用、 嗯欸、我就是要做这个呛死给你就是我认为你真的是一个公私不分的人， 很奇怪啊。 但是 摄影机 这句话是恭维跟称赞，这样 我可以拿我自己的摄影机去支援公司拍摄但是公司的摄影机就算放在我车上我也从来不拿它出来拍我自己个人的影片。 嗯， 个 人对于这种行为相当的敬佩。 我顺便抱怨一件事情， 相当的 欣赏。我顺便抱怨，也是工作上。10月7号、嗯，台北市有一个活动叫做白昼之夜庆，支持我的听众绝对不要去参加。为什么？因为这个活动，它破坏了我4天的连假。我本来 叫什么？ 我本来礼拜六 白什么？ 白昼之夜。我本来10月7号那天 白昼之夜 要跟家人一起去烤肉。结果呢？因为这个活动我没办法去，然后呢，我想要换成加班费。哎呀，哎，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讲。有一个人跟我讲说，虽然最上面的长官说可以换加班费，但是你不要傻了啦，他会把我叫过去骂啦。那我说，那我不要为难你，那我就换补休吧，这样子。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因为换补休价值大概是2000块左右，但是换成。直接换加班费的话，那个价值就直接是3000块。那为了弥补我那天的损失，我本来想换钱，但是我现在为了不为难我的主管，所以我就乖乖的换补休。所以我非常反对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就是一个文化局长作秀的活动，就是这样。 最近文化局还蛮红的， 我希望台大学生在10月7号那天去闹场， 我希望我不是、欸、我不是鼓吹、欸、我不是鼓吹、欸、 希望希望跟鼓吹哦要 我 要分清楚、哦、 我内心有这样子的期待，但是我不鼓励你们去这么做， 不煽动 对对对 不煽动好OK 哎、欸、我觉得你的近况也不算太负面了， 超负面的，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负面的。好，换你。 好好，那我来分享一些稍微正面一点的。就在礼拜三的时候呢，我硕班的老师他就找我一起聚会聚会聚餐聚餐，对，然后他顺便要跟我询问我硕班时期所做的一些研究内容。希姐，如果你听到这样子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震撼？ 我会很震撼，而且我可能不会理他，因为我早就忘光了。嗯， 但是因为我跟我的硕班老师是亦师亦友，我觉得啦，我觉得自认为，可能我们老师并不是这么认为，但是我自己这么认为。嗯、那我也很。我也对他算是很尊重尊敬欣赏，所以我就勇敢赴约了，然后我也把我当时做的研究花了大概两个小时，前一天晚上花两个小时先复习一下，然后档案啊资料准备准备，然后就跟老师愉快的互动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吃饭啊喝咖啡啊聊聊公司的事啊聊聊学术界的事啊，诶，我觉得还蛮愉快的，就是能够跟老师像朋友一样坐在一起还蛮愉快的。那刚好今天又是教师节嘛，我们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又是教师节，然后我知道那个魏伟老师是教育了很多同学关于写手机 APP 啊程式设计啊美术设计等等的一些课程，那我也在这边呢祝贺他教师节快乐。虽然我们播的时候已经迟了几天了，但是我还是在这边表达一点点我的心意。但有没有正面一点？ 有， 我的近况就到这边。 好棒啊！ 把那个希姐比较心情不好的那部分呢，稍微拉回来一些。那蓝豆丝换你啦。 我刚刚在听希姐的近况的时候啊，一直心情起伏很大，因为一直好想插话，但是我又懒得插话。我一直好想插话，但是又懒得插话。 你知道为什么你这次都插不进来吗？因为你要插话的时候，那个讯号都会好像听不到你的声音，就只听得到第一个字。所以我就变得可以不管你，我就有办法继续讲。 我想要再补充一点，不好意思， 好， 打断一下蓝豆丝的分享，就是在剪辑的过程之中，因为我们偶尔会有那个讯号不稳定的情况，所以其实想要抢话接话呢，变得不是那么流畅。有时候两句话之间就是没办法剪啊，剪掉这一句对接起来就怪怪的， 干脆都剪掉， 不剪掉又不行，然后剪太多好像会如何如何，反正就是有很多状况。那就大概分享一下我在剪这个节目的时候碰到了一点小小的技术难题，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克服了，就坦白跟大家讲没办法克服，除非我们去升级我们的网络频宽，像我宿舍的这个网络频宽是六个人分，所以我也不知道其他五个人现在正在做什么，所以这个无解，就跟听众朋友们在这边说声抱歉 啊。对， 好，把时间还 给你。补一句啊，如果你没办法接受我刚刚的解释，那我建议你就别听这个节目，不要痛苦的听。OK，不爽不要听。 真可，李希姐，你很过分了。现在是我的分享，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蓝豆丝的分享 都没有抢你。 蓝豆丝的分享结束之后不要听。 哦，至少听完蓝豆丝的分享，他是个 没有， 比我们都有智慧的人。 有点出一个，就是我想要讲的，我像我现在也不管我刚刚还在讲什么，就继续讲下去，因为他也是断断续续。但是我觉得我刚点出来一个，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啊，会有讯号不良的问题。其实我觉得65%好了，可能是我本人的任性造成的。 哦、为什么呢？ 因为从一开始加入伟刚他和希杰他们录音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三个人会约时间聚在一起录的。那时候呢，其实时间比较弹性，就是一定会把一天晚上或是六日空一天出来，这样子大家聚在一起录。那某一个夏天开始，我就觉得我懒得出门，而且我就是不想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觉得说这样的话比较省时，因为女生出门就从出门到从准备出门到出门到真的开始录音的时候可能过了3个小时之类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会很耗时间，所以就会变成说我就要求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各地开录，就是在 技术上是可以克服的，就是我 们 实际操作上 是 发现， 但是没想到因为讯号上的确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设备，因为我们并没有想要说好像把它变成一种很商业的性质，其实喜欢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在做什么商业活动啊，业配啊什么都没有，只是纯粹就想要有一个频道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或是讲出多数人或少数人的共鸣，这样子而已。 对了，对了。 所以呢，就是伟刚他遭遇到这样子的技术上的困难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蛮愧疚的。可是问题是，毕竟我是蓝豆丝，所以我愧疚不了两分钟。 其实我觉得蓝豆丝讲的我都很赞成，因为要我们三个住的地方，每一个两点加起来的距离都是至少20公里、15公里、20公里以上。 对， 所以要聚首在一起，要约那个时间，真的太困难了。也因为有蓝豆丝这样的建议，我们才会去认真思考如何克服技术问题，而不是碰到问题、碰到难关、碰到设备无法解决就放弃，就不录了。我觉得至少我们没有，我们还是很努力的，透过现代科技的便利突破了技术上的瓶颈，虽然还是有其他的瓶颈，但至少我们突破了最大的那个难关，大概是。 而且就是因为希杰和伟刚就是这样子，就是配合我的任性，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就是会有动力想要一直参与下去。你懂吗？就是如果说团队里面有一个人任性就算了，但是如果有两个人都还就不 support 你或什么的话，可能就已经解散了之类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完全就是一个，我让你说哦， 像现在就会发生那样抢话的一些尴尬的情况。哦，我想要说的是，像希姐去参加成吉思汗馆长的活动。最好也是三个人会比较适合哦，彼此约束。 怎么说啊？ 这样你才会有动力想要去啊，不会因为 对 那个哦，好懒哦，好远哦，哇，在林口，哎、哦欸，在哪里？ 对啊， 我想要给我们这个节目做一个评论，可以吗？ 嗯，好啊，说啊， 就是以广播来说啊，假设那种专业在电台里头听到那种，它是。以类比到厨师到餐厅，他的厨师可能是甲级证照，就是非常专业。OK， 那他们的节目是这样。那如果说极品夫妻，他们是乙级证照的厨师，那我觉得我们呢、啊，就是丙级厨师啊，我们差不多就是 没有。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分享我的观察，我们是那个想要考丙级厨师但考3次没考上 就是最后就是可能是那种警察来要跑的那种路边摊的那种水准。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唯一值得这个捧自己吹捧自己的就是，虽然我们考了三次顶级厨师没有考上，但是我们放弃哦。 对。 哦、不是，重点是根本没有丙级厨师这张证照好吗？ 应该有， 从乙级开始吧。 没有，有丙级， 忘记了。 最少都从乙级吧。 我印象丙级好像只要会煮荷包蛋，好像就是还算单纯。我老哥有， 我觉得我们是只是餐饮科的，我觉得我们只是餐饮科的入门生而已，而且可能还是从美容美发转过去的餐饮科， 被美容美发 的 那个科开除了。他认为 对，然后转过去餐饮科或是什么 对 之类的。所以我重点是说 不适合拿剪刀， 就我们就是看到警察会跑路边摊，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吃的话，你不要强迫自己吃，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好吃，这样子是为了 混口饭 吃，实现 等一下 我们要录到100集以上的那个诺言，这样。 对啊，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我们节目不好，因为其实我们节目就是不会给人家压力，是吧？ 会哦， 会吗？ 会吗？ 吃一个 压力 很难吃的东西， 我有逼你们要去买什么吗？ 吃一个很难吃的东西，可是你又想把它吃完，你是不是就会有压力？ 不会不会，我觉得我觉得西姐你 要 转念， 不要听完啊。 西姐你要转念，你知道那个美国教堂，它定时都会发放食物和那个床位，食物和床位。那因为有一些人他需要，他就会去排队。那你说他提供的食物好不好吃？我不知道，我想没有餐厅的好吃。你说他提供的床位有没有外面饭店提供的床位好？我想也完全不。可是还是会有人去排队。嗯，就是我们就是做服务， 啊、 我们也没有收钱。 对啊，你讲到重点了、啊就是。 我觉得我们是树立一个那个，我觉得我们是树立一个范本， 最低标准 一个样本。那不管这样本。对，就是连我们这样子半吊子或是什么或是这么任性的人都可以持续做这件事下去的话，那为什么如果你们想做什么事，为什么你们不勇于去尝试呢？ 真的耶，说什么开 是不是 说什么要花三四十万五六十万才能够经营什么、 啊、 或者是说等我存够钱我才要去环游世界，或者是什么等到什么的时候我再来孝敬父母，就是都只是 对啊 跨不过去的障碍、 啊、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做啦，因为这真的就是花你很少很少的时间，对我来说啦，对我刚刚讲可能是花很多时间， 不会不会， 对 我工作也是蛮繁忙的， 就讲几句话咯，就讲几句话咯。 蓝豆丝的近况都被我们耽搁了。 哎、欸、他不是分享完了吗？ 我的近况就是你们的近况啊。 真的吗？ 就是我 partner 的近况啊。 真的吗？ 对啊。 你 我就是想分享一下，因为这是我最近就是有感而发了，你也知道就是时不时的就有感而发啦。嗯嗯， 好啦好啦， 就是这样， 挺好的挺好的。好，那所以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主题了吗、嗯、 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火锅来了。嗯，好，那我 为什么提到火锅大家都很那个就是提不起劲呢？我们下一段来告诉你。 好啊，等会再来分享。好，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西姐， 我是蓝豆丝， 我是伟刚。 今天是由我先来分享火锅这个话题，因为大家我在之前的集数应该已经有跟大家提过我跟火锅之间的那个仇恨，所以我不喜欢吃火锅的事大家也知道了、嗯、那为了印证刚刚第一段我其实是在铺梗，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耶， 不知道，那我讲给你们听，就是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吃火锅吗？所以我跟你讲，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去吃火锅，答案就是不爽就不要吃嘛。所以我们节目如果你真的觉得听不下去的话，我是觉得你真的， 你怎么又绕了一圈？你怎么又绕了一圈？ 我没有逼你吃火锅的那个概念，你懂？你有选择不要吃火锅的权利，就是这样。我 权利 今天分享完了， 分享完了， 分享完了。 哎，那我针对你说你不喜欢吃火锅这件事情，我要逼迫你去回想一个聚餐的回忆。我们有一个好同事，姓杨，杨同事。那我们有一次，我跟你跟 他 杨同事，还有一个张同事，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吃那个火锅，还有同场加映，还有一个吴同事， 我不记得。 我觉得我们五个人去吃的那次还蛮开心的啊。 为什么？ 不但吃得津津有味，然后还你知道一群人聚在一起吗？一群人聚在就会冷消尾啊什么的。 嘿， 然后我们还调戏了那个餐厅服务生啊，然后捉弄了杨同事啊，然后一直吐槽无姓的同事啊。哎，我觉得那个是我就是近五年来算是很开心的回忆耶。 天哪， 还是你就纠结在那个我好难吃，我真的不 想 吃这些东西。 我想我真的是非常讨厌吃火锅，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些事情我都完全没印象。 哇，真的？ 嗯， 好吧， 对不起。 看来下次要跟你创造美好回忆的时候，千万不要选火锅这个餐点。好了，其实我觉得细节讲的完全没有错。如果那个合不来，你对这个食物合不来，你对这个人合不来，或你对这个事合不来，那你就想办法，要么改变它，要么改变自己。啊，通常改变自己会比较 容易 一些。我觉得也是一种体悟啦。那蓝豆丝呢？ 我觉得火锅这个题目啊，其实蛮有感的，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纯粹李希杰就是想偷懒而已，他就找一个就是觉得我就讨厌吃，所以大家不要吃。那下一集我要选一个我讨厌吃的，然后下一集我说我就是讨厌吃，所以我不想讲，我不要吃就好了，太偷懒了吧？但是算了，我懂，他就是想偷懒就算了。 没有，我没有想偷懒。 但是我觉得火锅呢，它有很多元素。它是有很多元素组成的，它不像卤肉饭这么简单单纯，它就是火锅的元素，就是它除了火锅本身的食材是主食之外呢，它要考虑到氛围，吃火锅的环境很重要吧。 对，真的很重要。 还有它的对，然后还有跟你吃火锅的人，因为你吃火锅不是一直一个人吃吧，吃火锅不是那种臭臭锅一人份的哦。火锅通常就是两人以上吧，对不对？ 一群人。 一群。对，没错，所以环境还有人都很重要。接下来我就要分享一下我吃火锅的经验。就是从小呢，就是每次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围炉。那围炉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中间就是为什么炉就是围火锅，然后当然旁边还会有几个年菜啊或什么，但是中间就是火锅。那这种火锅呢，通常都是我妈妈会在厨房，就是先把那个火锅的汤煮滚了之后，倒到火锅的那个盆子，就是不是有火锅炉吗？它就倒到盆子里面去，然后把火锅料一一的排好，然后再把它端到餐桌上。所以每一次在小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个广告里面的火锅就跟我们家的火锅长得一模一样。 有幸福的感觉， 就是都会排的 对，就会排得很好，所以我就每次看到那火锅，我不会觉得特别想吃，因为就是我每年都有吃，嗯，就已经不知福了，你知道不习福了， 麻痹了， 到一个境界这样子，对，就觉得说，嗯，那个火锅的广告有什么好吸引人的吗？啊，不就每次火锅都长这样吗？直到长大之后，我开始吃了外食，嗯，我才知道外面的火锅不是长那样子的。对，我才知道说，哦，原来火锅有分很多种，一种呢是你点菜，然后你把它加进去；一种呢是你吃到饱，你去拿菜，看你要吃什么，你去拿菜，然后再把它加进去，就是不一样的。嗯哼。那你通常你用点的，通常那个菜盘啊，还有火锅料或肉片啊，都会排得好好的。但是你只要去拿的那个，通常都是一些碎菜啊，有没有？菜都会变得有点碎，對對對，或是料就会比较不新鲜，嗯，所以就有分等级。我才知道说，哦，原来火锅的等级这么多。然后呢，导致呢，我在外面吃火锅呢，就会吃得很阿杂，哦。你们知道什么叫阿杂吗？ 就是你会觉得到底我在吃什么？ 对，就不会有人排好好的让你看到原本食物是长什么样的，或是那个，就是大家就是把自己想吃的丢下去丢下去丢下去，然后夹起来吃。我觉得，哦，天哪，我觉得吃的很烦躁，嗯， 真的耶。 尤其是如果是在一个很吵闹的环境下吃火锅，虽然说那种很有人情味没有错，就感觉很热闹，可是那种环境就会让我觉得越吃越心烦，越吃越心烦，嗯， 所以你也不喜欢吃火锅了， 就是，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喜欢在外面吃火锅。 可是这个情况只会出现在吃火锅吗？ 应该是说吃到饱的火锅， 对，因为 然后那个他提供的料， 没错， 又不是中高水平以上的， 嗯， 就会让人很阿杂。 没错，所以就会让你吃得很烦躁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不喜欢，尤其是就是不是独立包厢，嗯。那有一次呢，我就接触到，因为外食大家的选项，如果一群人的话，很容易就有火锅这个选项，嗯。所以即使我不是偏好火锅的人，但是还是会在一生中也是吃了十几次吧。嗯，然后啊，有一次呢，我就吃到一种就是有包厢的火锅，有在包厢里面吃火锅。那时候我就觉得心情比较好一点，就是三五好友啊，在包厢里面吃着火锅，就会比较安静。而且呢，通常会这种包厢聚餐的都是比较熟的朋友啊，然后就已经是约火锅团，已经约到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熟了。所以已经是好朋友才会约那么多次火锅，所以就已经约到一个比较中高级的火锅店了。那时候那个用餐环境就会比较舒服，嗯，然后再来是因为是很熟的好朋友，就算他们丢什么很阿杂的东西下去的话，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就会宽容度会提升， 就抵，对对对，就抵消掉，嗯，就抵消掉那个了。所以导致呢，第一个环境嘛，我就不喜欢在那种很吵杂的地方吃火锅。第二个呢，就是人，我不喜欢跟我不熟的人吃火锅。 真的， 因为你不熟的人，你说公筷母匙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难做得到，因为火锅那个很紧张的情况下 很难落实。 对，很难落实，而且你如果一直纠正别人就会觉得说你怎样，就是。就你对对，就你最爱干净吗？还是最注意这种东西吗？对不对？就是你又不能纠正别人，但是别人就是不用公筷母匙的时候，你又会很难过，这你懂吗？所以导致就是跟不熟人一起吃火锅 见面， 也会 干脆不要跟这些人吃饭， 所以干脆不要跟不熟的人吃火锅。那其实也是因为卫生考量，你跟不熟人吃火锅，你真的也是有风险啊，就是那风险 会很尴尬，对，因为会不知道该不该用公筷，你知道那种状况吗？ 对，然后如果你一直在用公筷，人家觉得你怎样样之类的， 这个我理解。 对，然后或是你看到别人，对，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看到别人不用公筷，你自己心里又很矮油，你知道矮油吗？ 折磨自己啦，我知道，就是很纠结。 对，很纠结，就很哎呦这样子。然后好，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我在吃火锅的时候最不想发生的。然后呢，但是你知道墨菲定律这件事情，我出国念书的时候，就是出国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因为华人世界嘛，华人世界的凝聚力是什么？就是一起吃饭。那一起吃饭，他们在一个比较寒冷的国家的时候，他们常常就是说要吃火锅。那因为吃火锅人均消费也是偏低啦，就是会比较大家摊下来也是觉得吃很饱，然后又很便宜，所以常常这个选项又更常冒出来了。然后这时候呢，因为有些人要吃辣，有些人不吃辣，所以就有鸳鸯锅的锅子产生了。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在台湾你会觉得说鸳鸯锅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到处都是。可是你在国外留学，突然有一个人拿了鸳鸯锅，突然就变得很稀奇这样子。所以吃鸳鸯锅也是我觉得一个蛮痛苦的地方，就是中间那一个线总是会漫过来到另外一锅。 真的耶， 我也很受不了。我是真的， 我 跟 你，我可以 受不了， 可以在这边穿插一段我的那个太年轻导太年轻导致的蠢事。 Too young to stupid 吗？ 对对对对， 还是什么之类 的？太年轻就导致的蠢事。在我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跟几个很好的同学一起去吃鸳鸯锅，但是我压根没看过那个东西，真的没看过。我不太知道为什么还要把两种汤放在左边和右边。我以为他是要让我们有 DIY 的乐趣，就是把那个红汤放到白汤里。所以当他上来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我就顺手舀了一锅红汤的汤进了白汤的汤里，然后就被我同学们围剿了大概半个小时吧，就是因为不了解鸳鸯锅到底在吃什么，导致发生了蠢事，我到现在都还觉得很愧疚。 嗯，那难道是你分享完了吗？ 好，我还没分享完啊。那个，我就是要讲鸳鸯锅这件事情，就是鸳鸯锅它因为太滚了，那大家又会一开始都会把火开很大，想要汤头赶快滚嘛。然后当它真的滚的时候，大家又动作很慢，或是料放很满，它就会淹没到另外一锅，这个我完全无法接受。因为鸳鸯锅本身就是要把汤底分开啊， 它就会发生噗噜噗噜噗噜噗噜的声音，然后慢慢的流过去。 对，然后但是因为如果你比如说一锅是辣，一锅不是辣的话，那个吃辣的人根本没差，他慢过去就慢过去啊，反正他都可以捞别的锅来吃啊。可是你不吃辣的人就很痛苦哎。 就结束了。 对，我就默默的就把筷子放下，可是我又很饿 哦。蓝豆师，我可以给你一点建议吗？你这个一定是跟外人吃饭的时候你太客气，就是有时候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吃，哎，我们这次去吃辣锅好不好？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就去，大家一伙人就去，那其实你心里不是很想吃辣的那一部分，对不对？ 不是，应该 是 说有些人要吃，就是他们已经有好意了，说提鸳鸯锅这件事，就是一锅不辣一锅辣，但是当辣的慢过来的时候，他们又就是袖手旁观。 嗯，我懂我懂，因为我自己遇到的情形是有人只想吃辣的锅，那我这时候我不吃辣的，要吃就吃鸳鸯锅，也是像这样的概念。 他是已经吃了鸳鸯锅，但是还是没救了。 对啊，然后这可是因为那个场合下，熟和不熟的人都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控制。所以呢，我只好就是在外面，就是贴我自己，往我身上自己贴标签，就是我不吃火锅，我讨厌吃火锅，用我讨厌吃火锅 来挡掉， 我不能说我不喜欢，对对，没错，应该是因为如果我说还好，我不想不太想，人家会觉得说你可以吃，但是只是你现在不太想，但是我们一起吃你就想了，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哦。 然后如果我说不太喜欢，他们也说不会啊，很好吃啊。他们会觉得说你是不喜欢吃那个味道，但是我们要去吃的这一家很好吃，你一定会喜欢，你懂吗？所以我现在只好说我讨厌吃火锅，我讨厌， 讨厌，跟我一样，我讨厌 你。 其实我也没那么讨厌啊，但是我嘴巴上就要说我讨厌。 用这个字眼，他们才会说对。如果我想了火锅，我一定不会去。那如果你要我不去的话， 才会正视这个问题。 对，那你们就选火锅，表示我不出席，我就不出席，以示我抗议吃火锅这样。所以我不能，我现在不能用那种软性的拒绝，我要必须很强硬，就是我讨厌吃火锅，把这个选项拿掉之类的。 哎、欸，我可以顺着。 为什么这个世界要逼迫我到这个境界？为什么？ 我前几天看了一部电影叫《摆渡人》，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角色是梁朝伟演的，他其实就里面就有讲一段名言，但是那段名言我在看那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非常有体悟。他说：“能够坐在一起吃火锅的，都是同一个世界的人。”这是他在这个电影里面出现的一个台词，然后网络上就认为这句台词非常的有道理，非常的有体悟，但是我就没有体悟。可是我听完两位的分享之后，我突然有了好多体悟。我觉得他在描述的就是你们两个会碰到的窘境，就是一定要到一个熟悉的程度，你才能够允许对方不用公筷母匙跟你一起吃饭，是这样吗？你要认识这个人够深， 没错， 才有办法这样。 没错，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小时候吃火锅的时候感觉很幸福很美好，因为你跟家人够熟，熟到你要吃什么，他们要吃什么，你都知道，所以不会有那种就是出现很阿杂的食物。嗯，就是你会知道说这个火锅料出现在这一锅里面一定有它的原因，即使我不吃，一定是我们家人其中某一个人要吃，就是你不会质疑这个火锅料的来源。 所以 你懂， 能够坐在一起吃火锅的人都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就是指要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感， 对， 熟悉感。 没错没错，信任感很重要。 我觉得我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而且就算好，就算比如说我觉得我弟很讨厌他，可能这几天惹我生气，他很讨厌，可是直到吃火锅的时候，我不会觉得他不能跟我一起吃火锅。 情感这是一种， 对， 有一起生活过，一起经历过一些什么才能够建立的情感。 对，觉得就是，所以咯，如果下次难道是在板上问大家说哎、欸，一起吃火锅吧，代表是我给你们很、哦、就是很高的评价哦。 哦， 好不错哦， 期待有这么一天。刚才兰豆师有提到说他一生吃过的十几次火锅，数量有那么少吗？ 是啊，不止啊，不止啦、啊！我是说，在外食，就是外食的时候，大家选火锅这个选项的时候，就会出现 的， 你的 比例就会 家里一定吃很多次啊。嗯，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经过两位的分析分享之后，我认为我一年吃的火锅的数量绝对超过你们十年的数量，绝对。 我觉得应该是。 第一个原因是， 我觉得夏天，对不起，夏天找我吃火锅人太不长眼了， 就是太不了解你的那个。 我那时候不会说我讨厌火锅，我会说我恨火锅。 哎、哦欸，等一下，这一集的这一集的主题是火锅，然后可能有很多听众听完第一段之后，满心期待的期待第二段要分享什么火锅的名店啊，或者是吃法啊，或者是对火锅的热爱啊等等的。结果他听到现在，他可能已经觉得、 他必须要重新思考他对火锅的定义。 嗯，或者是说他可能觉得哎、欸，好像这么一说火锅也真的就没什么、啊、或者是我之前怎么这么喜欢吃火锅，这么一说火锅真的不是一个好东西 之类的， 或是他们会去检视跟他们一起吃火锅的人是不是都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然后就赶快写卡片给他们，祝他们中秋节快乐。 嗯，或者是赶快约一桌重要的人一起出来吃火锅。 对啊，国庆连假吃火锅，你可以约同一批人，或是说你每一天都约不同的人去吃火锅，然后整个连假结束之后，你就会发现哪些人对你是重要，哪些人对你不是重要的。 看看对方有没有制止你说，哎、欸，用公筷母匙啦。 对，或是感，或是对方吃到一半有没有发出一些很阿杂的声音，就很烦哎、欸，那种很焦虑的表情，你就知道他的心情。 或者是那个筷子举起来又放下，举起来又放下，但是基本上什么都没夹，什么都没做这样。 对， 那表示可以从火锅的桌上观察这个朋友。 没错没错， 跟你的交情到哪里？ 没错，大家就可以做一个评分表。 那维刚， 我其实想要分享的东西是我上周末连续去吃了两次王品集团旗下的一个平价火锅店，叫做十二锅。然后十二锅这个火锅店呢，我多年前曾经去吃过，然后它是一人一锅的形式，然后我去吃的时候就跟朋友去吃的时候就觉得还蛮失望，我对那个一人一锅的那种小火锅兴致没有很大。然后没想到十二锅呢也让我同样的感到失望，所以我就隔了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再去吃过这家店。但是我妈妈非常喜欢这家店，然后我这个周末呢就陪我妈妈和我女朋友三个人又一起去吃了。然后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呢，她就说你们要共桌还是一人一锅？诶，为什么会有共桌这个选项？然后我们就点了一个汤底，点完汤底之后呢，他就说每个人的低消是多少钱，所以你们要用单点的方式点超过那个价格才可以，不然的话每一个人要着收30块钱的共锅费。 我觉得共锅费很不合理，因为像我喝汤的，但是我可能会吃很多盘肉。 但是你如果不小心点了很多盘肉的话，你就会超过那个基本消费门槛，就不用共锅费了。 哦，那也还好啦。 然后我们当下呢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就说那要点什么才能够超过他的基本消费。结果发现随随便便点就超过基本消费了，根本这个问题没有干扰我们太久，大概三五分钟之后我们就勾了几个选项说轻易的达标，而且那个达标不是非常贵的金额，就轻易的达标。然后吃完之后发现价钱并没有很贵，没有比那个一人一锅的费用贵到哪里去，大概只贵个15到20块。可是在吃的过程之中，我得到的快乐跟喜悦，还有我所吃到的料的那个量丰沛程度，远胜过我多年前吃同样一家餐厅一人一锅的体验，远胜。就是以前10分给他1分，这个周末去吃的那次10分我给他9.5分，我觉得完全不同店所提供的感受。于是乎我们就回家讨论这个话题，就说为什么以前吃觉得很难吃，非常的，我们就决定隔天再去试一次。你们会做这种事吗？ 不会，只有那个25号厨房干过这种事吧。 25号厨房也是跟希姐一起去吃的嘛，这家店吃得很开心，吃得很棒，我们每个周末都去吃一次，干得自长。我们那天呢，那个周末呢，就立马决定说隔天再去吃一次，再去体验一次到底差异在哪里。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呢，也就那个点了一个煮锅，然后剩下的呢全部都点那个高丽菜豆皮跟肉，其他不喜欢吃的都没有点。然后甚至那个共锅的部分，就是主菜那锅呢，我们也发现诀窍，就是不要点他帮你配好的，它上面有什么五花肉套餐啦、什么牛肉套餐啦、蔬菜套餐啦、菇菇套餐啦什么的，不要点那个套餐，全部单点。汤底点完之后，其他全部的选项全部单点， 全部都点你喜欢吃的就好了，不要点他帮你组合好了。然后我们发现用这样的方法呢，得到的快感是超过100。 终于有可能有听众朋友想要知道吃火锅的技巧，你就教到他了， 跟我们的不太一样。 对，终于有人听到，所以这是代表说你听到最后才会知道，就是有用的东西哦。我觉得火锅料来讲，好啦，对啦，我们今天重点都不在火锅料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就是我们家的火锅，就是吃起来啊，通常都一锅都超贵的，因为我妈妈都会，就是我们嘴都很挑，都会喜欢吃比较好的，比如说像基本款蛋饺好。你一般的那种插罐蛋饺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都是去市场人家用手工做的蛋饺。你知道就市场那种蛋饺的皮是真的用煎的、然后里面就是包料会包很满，然后可能还会有点菜，不会是某个牌的蛋饺丢下去之后蛋饺和那个里面的馅和蛋皮就分开了， 但是那种 手工的称重，对，可是手工的就是称重，那种一斤都要很多百的那种，然后或是那种丸子类的，都是人家就是手工做的那种贡丸啊或者什么的，那也是一斤好几百。所以我就觉得在外面吃的那个火锅料都觉得不是很高级，然后又要很贵的话，我就觉得很没有意义，就真的是去折磨自己的。怎么办？还是我去批那个我平常在手工吃的那些火锅料给大家？ 我们来卖吗？ 会不会有人？会不会有人赏脸？我大真心推荐的火锅料、火锅是我最讨厌的东西，但是我真心推荐， 真心推荐的电风扇一台都没有卖出去。 等等，那是你们。我真心推荐的时候，我不知道已经去拿了几台，但是我跟你讲，我没有赚钱，我只是就是帮我的同事、还有朋友、还有我的亲戚拿。 你只是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 对，我只是把好东西分享给他。但是如果我真的要赚钱的话，还用等到现在吗？ 对。 像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 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赚钱？ 我有想过这件事情，可是因为我的个性啊，如果你们没有逼我一定要抛头露面的话，我就可能想说就这样就好了。 那希姐，你有觉得这节目有没有办法赚钱？ 很多人都是有直播啊，或是拍影片，就像你跟维刚，对，你跟希姐会去拍影片，那如果难免就可能有一些业配啊或什么的，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但是我就是有点懒惰，我就觉得说这种讲两三句有什么好业配的，这种 真的对，我现在已经放弃了。放弃思考。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那个叫做什么，适合你去做的你就很适合去做。 你知道我最近还有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开咖啡厅好了，很多开咖啡厅的老板都说你不要开咖啡厅，我觉得根本就是陷阱啊，就是比如说你好像吃完冰淇淋就说你不要来吃，真的很还好，或是说我觉得还好，很吃的很辛苦，你千万不要来吃，这样子这样不是很没有说服力吗？就是你开了咖啡厅，然后说你不要来开咖啡厅之类的，所以他们就说开咖啡厅， 他怕你变成他的竞争者啊。 他们就说开咖啡厅很辛苦啊，然后什么都是赔钱啊，然后是赚的很少，跟打工的钱，你最后的会赚钱，但是你赚的钱就是打工的钱这样子而已。可是我就想说，虽然说咖啡厅你就是一个人从头忙到尾，但是就是白领阶级的上班族，你坐在办公室也是从头忙到尾啊，没有比较开心啊。可是咖啡厅至少你是开心的，就是你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以蓝豆丝他工作的战斗力来说，搞不好真的可以自己开个什么店哦。因为正常人是没办法操到像你这么累，但是你 可以这么做到，所以搞不好有钱。 这就是我每天都在画那个资产负债表，就是做那个 SWOT 分析，做我喜欢做的事，跟只领工打工的薪水，跟我现在的薪水，跟做一个很累的事情，到底怎么样平衡，你知道吗？我真的有办法靠做我喜欢的做的事，然后就领少少的钱，我就很每天很开心了吗？还是说，其实 所以快乐来源不是做那件事情，而是领到钱？ 对。然后那我现在的话，是因为我虽然做了很累的事情或是很忙的事情，但是我领到钱， 相对应值得付出的钱， 少一点啦，总是不会给你到刚刚都是不满足的。我觉得我做这件事应该要再两倍薪水吧。 跟火锅一样，不能装太满，九分满，八分满。 反正我就是在思考这件事啦。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听众朋友啊，就可以趁这个中秋假期的一天，然后还有那个国庆连假的四天嘛，三四天，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想一下，就是是不是人生就是跟火锅一样，就是需要很多考量，很多元素， 是勉强的来还是勉强不来，不一定要。是不是吗？你是想分享这个吗？ 不管啊，不管运用在哪里啊，就是实际现实，就是形而上的，或是形而下的，都可以用火锅去套在各种事物上面，然后去想想看哦。 好啊，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啦，大家拜拜喽， 拜 拜。